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边个又唔当啊？你又唔当？ 我是阿蓝，边个又唔当啊？佢又唔当。 阿月亮猫，边个又唔当啊？你又唔当？ 我是阿晴，又翻嚟啦。 Hello 啊，各位。 Hello 点啊？我哋今日讲咩啊？ 咪就系又唔当咯。 主动系咪又唔当啊？ 系啦，冇错。主动等唔等于又唔当？ 咁你哋觉得系咪等于又唔当啊？ 身为女性嘅我，当然唔觉得系啦。 男性一定会好喜爱添。 比较酷爱又唔系喜爱啊？你要明白。 张敬轩啊，已经系。 O K， 唔怪之有首歌啊。 系啊，咁点解我哋今日有呢个 topic 嘅？ 就系冇得解啊，因为啲人咧好中意话女人淫荡咯。 但系我又唔觉得呢个词语啊，一定系形容喺女人身上，又或者可能而家咧，基本上应该要抹咗呢个词语啦，已经系。 可能有啲人啊，其实唔好话系。男性啊，女性都會覺得是話啊，嗰、那個女仔哇好主動啊，去結識異性啊嘅時候，佢就已經話哇，你睇下嗰個淫蛙蕩婦啊， 點解冇人話男人淫蕩嘅？ 嗱呢、這個問題咧，我就做過一個 research 噶啦，仲要係啲男性答嘅，因為男性咧唔係用淫蕩嘅，係用淫賤嘅 ，OK？ 但係相對翻有一樣嘢咯。但是淫賤都是可以形容於女人身上的，但我從來沒有聽過淫蕩形容在男人身上的。 你個賤婦人 你個賤人 通常都是這樣的嘛，已經是 這個賤字都是出於女人啦。 我覺得都可以這樣說的，都可以這樣說，因為淫蕩呢，我上網 search 過何謂淫蕩，就是說你很主動去結識啦，結識啲咩嘢呢，就係、是、可能係你好主動去尋找你嘅性伴侶，呢、這個已經可以解說做係淫蕩囉。但係如果你話而家主動去尋找性伴侶係咪真係等於淫蕩呢？ 唔係囉，而家。 但係男人如果主動會叫咩先？ 雞呀、啊。 雞啲乜嘢呀？ 主動會叫雞囉。 唔係呀，男人如果主動去尋找一啲性伴侶嘅話，可能佢就會講我呢啲只不過係爭取我自己幸福，我呢啲叫處處留情。 我叫積極，我叫進取。 係啦，即係就正所謂嗰句咩呢，唔到唔知時運到，唔滾唔知身體好，好腰好順好男人。 花柳背都優雅你份啦。 即係通常都係咁樣㗎嘛，男人好正面㗎嘛，係得啲女人形容到佢好負面啊、喂你好唔掂啊你咁樣㗎咋嘛，關完全我覺得係兩性嘅問題囉。即係鄙視曬啲女性啊，係。 同埋我又真係覺得淫蕩呢個字真係好少聽去形容男人囉。是冇嘅，淨係用形容女人身上嘅。但係可能嗰陣時細個咧，小朋友即係讀緊中學嗰段時間咧，只要嗰個女仔比較主動，或者佢比較受男仔歡迎咧，啲人就話：，哎，你睇佢姣婆啊咁樣。咁好啦，咁你哋又覺得姣代唔代表淫蕩咧？ 咁樣問先，我想問一下即係兩位啊，有冇試過俾人哋話你姣咧？ 我就冇啦。 我就想講一句囉，係從來冇人話過我姣嘅，真係未試過㗎，即係好似食叉燒包啃死一樣囉， 從來冇零， 係啦，係近乎零嘅。OK， 我好想有人話下我姣囉，等我開心下。 但你哋兩個喺我眼中呢，又即係唔好咁樣講啊，出到去比拼啊，你哋兩個都已經比我更女性㗎啦，已經係，但係竟然女家呢個字眼呢是有人形容過我的噃 ，OK 喎。 佢話：哇，阿男佢發姣啊，阿男佢姣我條仔，即係咁樣嘅喎，都有。 哇，咁你有冇同佢講喎？得唔得？咁啊？ 我多謝曬，係多很謝曬咯，係。 唔係讚緊你啊！ 佢都有女人味咯，因為 我唔 咁我冇大鑊，從來形容得最翻去檢討下都冇用，我檢討過啦，都冇辦法 ，OK。最形容得我都係粗魯啦，麻煩啦， 斯文啦、啊、都有。 哇！今日都講你斯文，哇！斯文呢個字，我俾人形容過一次，但係嗰一次咧就係、是、我全程坐喺度唔出聲， 原来唔出声就系诗云咯。 O K 啦，咁我都要唔出声咯。但系你冇想象，即系点样讲？我完全冇谂过女交呢个字眼会出现喺我身上。我听到嘅时候咧，我唔系高兴，唔系兴奋咯，而系有点而嬲怒嘅喎。 咁乜嘢先系姣咧？你觉得？ 系男人都电啦，眉来眼去啊！ 我见到一个女， 咁佢都系揾目标啫。 我见到一个女仔，你真系姣咗出嚟嘅 喎。 喂，渔翁嘅撒网噶啦，唔通逐条钓啊？ 真系唔理好丑咧， 但求就手咯嗰啲。 咁女仔又未必系但求就手，但系佢一定系渔翁撒网。 我识嗰啲都好是但，好求其可能系。 好求其咁撒网啊？ 唔系啊，即系佢系渔翁撒网咯。但系总之 咁佢系咪钓到就得噶啦？而家系姣啊嘛，讲紧 佢系姣啊，佢系 姣嘅。你 冇要求佢揾咯， 佢系姣噶。即系最紧要就系佢话我姣嗰个，我觉得佢姣，你话死唔死啊 ？O K 咯， 我先死咯，你明唔明白？ 同志咁样讲，同伴伙计点啊？咁你问伙计点啊？ 同胞你好咁样样 系咯， 我唔想同佢讲嘢。 同志们你好咁啊？ 但系姣系咪等于即系？淫荡啦， 梗唔系啦，我觉得 姣，你觉得你而家我同你讲姣呢个字眼，你会第一时间谂起边一个？ 我觉得系被动咯，淫荡就系主动出击嘅。 被动啊，姣系被动啊， 即系冇咁主动咯。 啊，我明白你嗰个被动嘅意思啊，可能你嘅意思就系姣，我只不过我去姣你，但我要你主动沟我嗰啲系咪啊？ 哇，嗰啲好高啊，话俾你听。 哇，咁唔系点样做个下女交咧？ 首先我一把长头发先咯，我见过嗰个女仔系一把长头发，好似阿晴嗰啲咧，长到爆 ，OK， 我呢啲好短噶，好长噶啦，及腰已经好长噶啦，已经。咁啊，跟住之后，即系大家喺酒吧嘅时候，咁嗰个女仔走噶啦嘛，已经。咁我望住佢，我喺另外一张台，我望到个女仔。咁啊，个女仔同佢班 friend 一齐玩嘅，男仔嚟嘅。拜拜嘅时候，通常都系拧住面拜拜，咁样好爽快咁啊走。佢唔系咯，隔空。系挺胸吉咯， 跟住咬 腰四十五度咁 样，扬一啲头发， 哇！我惊啊，我真系呆咁样，我见到之后打冷 跟住有冇一副白应啊？啲男仔，拜拜咁 佢个头， 一巴啤白佢啊！ 嗰班男仔都讲，哇，咁姣嘅，即系佢哋都会认，即系佢哋都知道何谓姣咯。 第一男仔中意女仔姣，觉得会系战斗格咯。 当然啦，问翻佢哋觉得点啊？哇，爽啊！ 梗系啦， 如果系嘅话，即系呢啲通常都系战斗价嘅时候，梗系爽。但系如果你问佢哋，喂，做你条女点样啊？佢话系 low 啦， 系噶系。 通常都系呢啲一夜咁就算数啦，或者就 keep 住 contact， 系咪先？ 整翻 Q 算啦， 男朋友拣呢啲咯。 女朋友唔会嘅，真系完全。 但系佢哋不乏男人嘅嗰扎会唔会？以你识嘅之中啊， 不乏 即系不乏男人啊。 身边的而且确有啲男性朋友嘅， 系新兵咯好多。 但系受唔受佢嗰啲，即系而家啲男性，我觉得又唔系话你一定姣，一定嗲嘅时候，佢又会受你呢一套嘅。 我都有问过，我问嗰啲朋友啦，咁我就话问佢，我话咁主动嘅女人系咪等于淫荡啦？咁啲男性朋友都系话唔系嘅。跟住之后我就问佢啦，咁主动系咪即男追女就隔重山啊嘛，女追男就隔层沙啊嘛。咁我问佢系咪啦？你认唔认同呢句说话？佢就话五十五十啦咁讲。我五十五十， 好保守啊！ 我话吓，你五十五十嘅定义，睇下条女傻唔傻，身材正唔正咋？ 当然啦。 跟住佢就话，梗系啦，呢个就系所谓嘅五十五十咯。 即如果你同我讲话前面有一个又靓女又傻，身材又好嘅话，你追个女啦。烦， 唔使你追啦， 条女追我，意思系 佢唔会缩咯，一定 唔缩啦， 一定 挺住去啦，已经系 你追我，你喺今晚房，你喺我间房喺嗰度啊，喺嗰啲咧，我屋企嗰度啊， 已经通常都系 顶住咩走先 吓、啊、胸口挺心口啊嘛，嚟啦，come on baby 咁样嗰啲咯， 咁我又有问过另外一啲嘅，咁佢哋就话咁我问佢哋有啲咩女仔你系觉得系姣嘅。跟住有个男仔就答我咯，佢就话其实当佢姣得嚟可爱嘅话咧，我又唔觉得佢系姣咯。OK， 但系有啲男仔就会话，如果姣同嗲咁，其实最大分别系咩咧？嗲系咪得意咧？ 嗲我谂会 Q 啲啊，我嗲你唔系嗲就应该有一个目标嘅，其实系 即係我諗住嗲你啊嘛，姣嗰啲就魚翁撒網啦嘛，個個都可以咁啊嘛。 姣咧就即係應該係有目標嘅，即係有目的咯。 嗲係有目的，有目標。 係我有個目標㗎，嗲嗰個人。 即係我淨係嗲你一個嘅啫。 即係就正如即係咁樣講啦。 唔係，我識有啲人係咁嗲 嘅。係啊，我就想話咧，我識好多啲女同事，其實都係一個好嗲嘅人，但係佢哋就係冇乜機心嘅咯。 我識，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佢性格上係咁。 係啦，有啲人本身都咁樣。 即係可能我認識呢兩位在座呢兩位都已經唔係一個好嗲嘅人啦。 反正個女仔就真係姣咯，淨係會姣啲上司咯。 哦，有目真係有目的喎。 真 係 有目的咯，嗰啲真 係完全有目的。 呢啲咪醒目女咯。咁我都問過嘅喎，有啲男人係咪特別中意啲主動嘅女人嘅喎？ 特別主動。 嗯，中意啲主動嘅女人。 但係你會唔會主動先？我想問，即係如果你有一個男仔，你係？喂，我好想認識你啊，好想去即係做佢嘅女朋友，你會唔會主動啊？ 如果真係鍾意嘅會囉，即係會主動令佢啊覺得有好感囉，而令佢追你囉。 我喺呢方面我都會㗎喎，即係會主動話俾佢聽，又或者即係好似以前細細個啲呢寫信囉。是啊，學校時代啊嘛，大佬讀緊書啊嘛，寫信咁樣俾佢咯。但係當 你夠膽交俾佢已經叻㗎啦。 嚇，點解唔敢啊？主動啊嘛。 係咪攝冇攝信箱啊嘛？以前即係好似咧睇日劇嗰啲咧。 咩？咁即係擺喺佢嗰個櫃桶，一係就兜入喂俾你㗎，即係咁樣咯。 我真係未試過。 我有㗎呢啲。 講嚟聽下咧。 講嚟聽，講咩？講咗咯。 咁佢點啊？ 跟住之後點樣？跟住之後一齊。不過我呢啲火花係好快熄嘅，一個禮拜之後我唔鍾意你 啦。火花都仲快熄嘅。 係啊，冇錯。 校長都快熄啦，唔好話火花啦。OK。 之後咪又第二個咯，揾個第二個目標再寫個。 你跟住再四圍 中寫幾多封呢咁嘅信啊？ 五六封。 文采應該唔錯。 OK 噶。 唔係啊，直頭咧係嗰啲咧已經有 form 嚟影低成個名去嘅啫。 係應該改個名算數啊！真係。 我鍾意你嘅原因嗰度又係空咗 嘅。以前咧未 冇寫原因嘅喎又。 即係咁講 嘅，係啊，冇寫中意嘅， 咁即 係 淨係填翻個名嘅啫喎。同埋可能我幾時見到你啊嗰啲咧，係嘛？ 同班同學嚟㗎，點即係都係同一日見到。 全部都係同班同學， 大部分啦。 原來呢啲叫日久生情。 我呢一樣嘢我都信嘅，呢一樣嘢日久生情呢一樣嘢。 咁你哋心目中有冇覺得，即係你咧有冇覺得話邊啲女仔特別姣啊？ 個格啊，個殼啊，定係本身嘅？ 要分殼同格添啊！ 我發覺有一特定嘅類型嘅喎，都係 點樣特定嘅類型啊？ 身材有啲身材咯，長頭髮咯，對眼咯，對眼會係比較 放電 啲，會嘅會嘅，係啊， 會唔係放電啊？ 唔係喎， 但你個 即係我身邊圍繞都係呢啲 類線啊，比較淺嗰啲咧，我覺得佢即係特別係歸納呢一類，我覺得係。 咁阿貓，你屬唔屬於一個主動嘅人啊？ 我幾被動啊。 點樣被動法？ 我應該話比較後知後覺，到真係佢講到聲話中意我先至會 get 到咯。 哦， 超遲鈍咗掣嘅我係。 但佢之前應該做緊啲嘢㗎， 即係可能其實我不斷咁做緊啲嘢，但係連我自己都唔覺咯。即到我唔做嘅時候，跟住佢會追我咁樣咯，跟住我先知咯。 即撩起人哋條筋啦、 啊！ 原來最高手嗰個就係呢樣咯， 撩起人哋條筋，跟住之後退 咯。但自己唔覺 嘅喎，一退嘅時候對方就要進攻咯，叉叉係咪？ 以退為進啊！ 係啊，嗰啲咯。 以咩？以守為攻。 一樣啦，差唔多。 O K 啦，總之都係嗰句啦，高手。 但係講翻淫蕩呢一樣嘢先，我哋拉到好遠啦，已經係。我哋都就係諗住平反咯，幫啲女性。嗯， 咁乜嘢先至係為之淫蕩呢？但係其實調返轉咁講囉，我覺得淫蕩嗱，點解你會話嗰個女人淫蕩先？ 不如我即係講一講嗰啲例子啦。假設有一個男人出面有一二三四五六個情人， 嗯， 咁個大婆知道咗之後呢，佢通常都係搵佢嗰啲情人呢，即係搵佢哋嗰啲搵個老公個情人，就係話你個淫蛙蕩婦狐狸精咁樣㗎喎。咁調返轉就係、是、如果一個女人出去搵一二三四五六嘅情人、啊、，OK， 咁但系其他人咧，又或者佢老公咧，都系指住翻个女人同佢讲话，你呢个淫妇 系啦，你淫妇， 即系咪点样都好啦，就算系个男人错又好，女人本身错又好啦，都系即系指责 指責個女人， 連女人都話翻女人啊！ 係啦，女人話翻女人咧係一個淫婦啊，或者係嗰啲淫蕩咯。 同埋一樣嘢咯，我會覺得咯，其實而家以而家嘅開放思想嚟講咧，喂。男人都喜意新鮮又喜意出去玩啦， 女人一樣啫。 女人點解唔得 ？OK， 我要試唔同啫，可能佢係 我要試唔同 size。 即係我問過嗱，首先係即係我問過一個 friend 噶，問過一個 friend 話：喂，你而家你可唔可以 feel 得到即係女性嗰啲真假高潮？佢同我講我 feel 到，我完全知道佢究竟幾時真同幾時假噶啦，已經 係啊。 我問佢點解，佢話當你試過10個 partner 以上嘅時候，你已經 feel 到啦。 嗯， 即係咁佢都要揾對手噶嘛，係咪先？咁點解佢要揾十個啫？即係你呢樣嘢你要認知點解佢要揾十個先？ 好， 咁女性係點？ 我哋轉頭翻嚟先，慢慢講。 好，上啊上啊，快啲上啊！周邊，喂，上啊！哎呀， 老豆，你有輸嘛？ 唔準講輸啊，衰女！ 咁點解人哋可以講輸，我又唔可以講輸啊？ 你边度听翻嚟啊？ 我讲紧嘅系 Mobile Radio 嘅《风花雪月》咯，咁人哋够讲书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好啦，又翻嚟啦。嗱，咁講翻啦。咁頭先就話我個 friend 佢要揾咗十個性伴侶，佢先至可以分別得到女性嘅真假高潮。咁佢係咪淫蕩先？但係佢係男人嚟嘅喎。但係如果係相反變咗一個女 人，男 人 就不嬲都係中意揾。新鮮的嘛， 咁如果女人揾十個呢， 同樣道理嘅啫嘛，可能 但係會俾人話淫蕩啊嘛， 所以淫蕩呢個字係唔成立嘅咯。 咁樣大食又咪即係淫蕩咧？ 即係佢條腦俾唔飽佢，係啦，大食要出去覓食，即係佢本身有一個嘅， 係啦， 咁啊都係嗰個男朋友啊俾唔到佢飽，跟住又出去揾個， 俾唔到佢滿足啊？ 係啦，咁你係咪淫蕩先？咁我又覺得唔係喎，因為我都。就 是我都有我的生理需要啊，是不 是？一样啦，一定有啦，男人有的话女人也有。 所以啲男人咪好鍾意话啲女人呢，哎呀佢性冷感啊，唔鍾意掂佢跟住出去搞个第二个嘅。喂，女人可以用返呢、這个呢条桥喎。 我条佬唔得啊，嚟啊咁。 可能 吸我地啲 啊。唔係可能唔係嗰条佬性冷感，係根本上比唔够佢啊，係。即是短小精幹嗰啲咁樣，咁佢大食，咁你咁短，你完全唔覺，你明唔明白？ 即 係 size 問題咯，完全唔覺嘅話，咁點算先？咁佢試過其他噶啦嘛，已經、可能即係呢個之前已經試過好多個啦。 未必 size， 我覺得可能係次數嘅問題，有啲可能一次係一次嘅要唞好幾日啊，先至可以再 一兩星期啊， 先可以再發屎啊嘛。 咁呢啲擺明喂唔飽嘅， 所以揾到第二個都唔出奇嘅，未必真係。淫蕩咯， 所以 需要嚟嘅呢度 系咯，女人佢自己生理都有佢自己生理嘅需要噶嘛。 同埋依家女人咧，唔似以前女人啊，就算有需要咧，只会收收埋埋或者自己食自己搞掂啦。依家 以前可能系啦，自己都未必识啊。以前啲女人， 依家啲女人就要求越嚟越高啦，同埋越嚟越识得点样令自己舒服。 所以淫蕩呢个字眼咧，其实系古代嘅男人咧安俾啲女人嘅。用文字上去控制他們的思想，等他們不要有越軌的行為， 即是精操牌坊那些精緻牌坊，不是精操牌坊 、可以這樣說，即他用一個有一個名詞就是形容你們這樣的了，你們就不可以去越軌了，這樣咯。因為女人是可以24小時不停跟你搞都可以的嘛，男人不可以嘛，你起一次我等你一陣，你給你再起你起得幾次， 不是不是要唞幾日那些咯，就是 我給你不用唞幾日，他都不可以24小時搞足，你明白嗎？所以他特登找些名詞去控制，用一個文字好像文字獄那樣。 其實聽很多的，這些可能中國有一些這樣的文字，外國那些不是有那些那些 精操帶， 精操帶是啦，沒錯啦。 其實是不是男人不可以，女人可以隨時隨刻嚟啊！ 好明顯，呢、這個字呢、這個字嘅發明用法嚟啊！ 男人唔可以隨時隨後突然間起身啊！ 一晚咪頂多三次， 咪有啲人話 七次啊嘛， 唔係咯，一晚七好過晚晚一 三十秒。 你唔好理佢幾幾幾秒啊！ 唔係七次啊，唔 係七下，七下， 你係射窗啊，大佬！ 一拆咪攞翻出嚟已經完咗，又要等咯。 係喎，就算 一晚都係食七次啊！ 起七次冇意思喎，佢要完事先得噶嘛，真係起到七次噶嘛。 嗱，咁你哋咁樣講啦。咁你話男人係咪真係要發明下呢啲咁嘅字眼控制下女人？ 唔得，我哋都要發明呢啲咁嘅字眼啊！真係， 控制翻啲男人啊！ 唔係，你唔可以就咁樣話淫蕩呢個字眼嚟，即係安俾女人。到而家，你古時到而家，哇，幾耐世紀嘅事啊，已經係、 啊、 到而家呢個 moment， 女性同女性講翻，形容翻女性，都話你淫蕩又好，點樣都好， 淫蛙蕩婦 係咯，佢喺呢一啲，我覺得係好唔公平咯，真係。即係你唔好話而家話， 佢哋嘅思想上去唔到。咁樣啫，去唔到而家現代咁樣。喂，嗱，你係男人，你出去滾係因為你貪新鮮，貪新鮮啦，總之係貪新鮮。咁女人，喂，你鍾意新鮮，我唔鍾意新鮮嘅，我都係人嚟嘅啫 ，OK？OK， 唔需要分男女囉，我覺得 完全唔需要。 男人係叫風流啊嘛。 佢嗰啲風流，我哋都可以㗎。我哋可唔可以形容瀟灑？其實女性都可以好瀟灑㗎喎。 係啊，可以啊。 一樣㗎喎，即係我好想好想有一個新嘅名詞，即係就正如即係好似頭先阿晴咁樣，好腰好順好男人嘅下一句係咩話？ 馬柳梅毒都有你份啦、 啊！我絕對係好需要 啲男人好中意講㗎啦，成日都話自己好腰好順好男人嘅、啊。我永遠都係答佢呢句啦，馬柳梅毒都有你份啦、啊。 我好想咧，即係啲聽眾啊，你哋有一啲新嘅詞語啊，諗到嘢。话咧，科林 啲 系啦，去科林、嗯，去我哋嗰度星座有心人嗰度留个电话俾我哋听。 吓，谂下，帮我哋谂下。 系，我真系谂唔到啊！你几日 发明下新名词俾我哋啊？ 系话翻啲男人嘅， 除咗淫贱之外， 风流啦， 唔得，太好听 啦！呢啲咯就系 煲嚟，我觉得 煲啊， 唔系贬义词嚟嘅喎， 真系啊！你话我风流，哇，后边加多字剔托，哇，几爽啊！系咪先？ 真系爽啊！ 通常都中意话男人贱男人咯，贱格咯， 或者淫贱咯， 系咯，都冇乜新意嘅， 咸湿咯。 喂，不妨俾意见我哋啊，喺科林留言。 系啊，真系唔该晒你。咁 OK， 如果呢、這、一个呢一、這个呢啲 系，我哋已经解释咗，其实淫荡呢个字系唔需要嘅呢、這个词语里边。 呢、這个社会已经唔 需要，呢、這个社会呢、這个咁开放嘅社会系唔需要嘅。咁好啦，我哋讲翻，我哋讲完淫荡啊，咁我哋讲翻主动啊。 你哋喺张床度会唔会主动噶？ 唔系喺张床度会唔会主动？唔一定要喺张床度嘅。 唔系即系有冇试过去姣你自己嘅另一半咯？ 吓， 主 一定系 有啲去令到个另一半着火， 或者唔系应该话我哋再科学啲，我哋自己有性需要嘅时候，点样去勾引佢同我哋搞？ sorry 啊，勾引 点样挞着佢？ 系啦，好紧要挞着佢。有冇试过？阿晴有冇试过？ 试过嘅， 试过挞着。 系啊， 挞唔挞得着先得噶？ 挞着嘅，但系喂，唔系喎，有啲人咧，咪应该话我嗰个比较特别啦。OK， 佢系即系我嘅前夫比较特别啦。佢可以硬咗都唔搞 ，OK， 我都觉得佢 好攰啊。 唔知啊，可能系咯， 雪眼咗啦， 雪眼咗， 啲成雪眼咗。 咁你咧，阿南有冇啊？ 有冇挞着？有试过挞着？ 点挞？ 假设我上围有啲嘅话，有个动作咧，绝对系即系 一流嘅， 一流。 好，后面揽住，前面揽住， 前面好啲。 系啦，双手箍住佢条颈，系啦，跟住 kiss， 跟住然之后咧就 shake 你个 body 啦。咁我觉得呢句已经系个 body，shake 你个 body。咁我谂已经 OK 噶啦，但系可惜我系冇 D 嘅，得 B 嘅啫。所以就 D 都够啦， 唔够噶，对啲男人嚟讲， 个摇晃力冇咁够可能。 系啊，佢哋觉得 C 先至叫做系可用噶嘛 ，B 佢都系觉得唔可用噶 ，OK。 唔，佢觉得唔可用，你咪叫佢唔好。 哦，咁又唔得啊嘛！抚摸呢一个动作其实系即 系你嘅需要，唔系佢嘅需要， 好舒服嘅。咁如果你得 B 嘅话，咪由条颈咪转移落佢条腰度咯，贴埋啲咯，揽埋。 即系下体又贴埋啲先噶嘛。 上边又尽量令到佢 feel 到啦，当然都系 死都要佢 feel 到。我有噶，我有噶， 解放咗先 OK。即系里边冇带疤嗰啲嘢噶，你已经系咁样，你可能咁样做，谂会效果会好啲。 唔系有带疤好啲咩？可以摄多啲啊嘛。 感觉 一定除晒嗰时就冇啦， 嗰个感觉差啲噶。 咁你系头一刻想挞着佢嗰刻啫嘛，你揞佢嗰刻啫嘛，其实系。 唔系，我咪话要，即系你要扭动你个身体噶嘛。咁你冇大摆，你系你一缩嘅时候，咁你就会有一啲 硬啦，会 系啦。 佢硬时我又会硬嘅 ，OK。 咁好明显，你挑逗佢嘅时候，你系硬咗先咯。 系啦，咁你会做啲咩动作去即系挑逗你个另一半？ 你会做啲咩动作？即系或者你要点挑逗佢啊？ 我会 kiss 咯。即锡佢耳仔 咯，一定系咯，跟住继而伸出你嘅， 当 然啦，你揽住条腰嘅时候啦，咁喺佢只脚之间，你咪伸出个 脚 仔咯， 一跌咗， 其实都 OK 嘅呢下， 痛三日啫嘛， 系啊，瞓低即刻瞓低系， 我唔想同你解嘅， 出嚟一个虐待，唔系呢样嘢系咪你period 你惊佢出？即系出去找第二个的时候做的 我下次会参详下的我会咁样试下。 试下告诉我哋知。睇下我冇 理由都唔理我。 好痛。 佢唔会嘅最多扭你几日 ,period 完咗之后你咪氹返佢囉。 你冇下面嗰碌棍俾人锄下你痛唔痛 喺下面锄下你碌棍唔系最痛系蛋蛋先最痛的。 即系嗰抽荔枝啊嘛。 極其量得兩粒仔嘅啫，冇咩兩粒仔嘅啫， 嗰對咯 ，OK。 又係嗰啲飛搶走蛋嗰啲咯， 係啊，絕對都全部都係阿媽嗰啲名詞嚟，你哋專有名詞。呢啲我未見識過飛搶走蛋咯，到而家呢個 moment 都。 我都係識飛沙走奶嘅。 冇啊，咁你話即係你話要挑引對方嘅話，即係錫耳仔啦，特登何啲氣佢個耳窿裏面， 哇成個成人，佢打個震嘅即刻， 係佢會震嘅，跟住然之後喺度呻吟咯，sorry 好聽啲嘅，佢會好聽啲嘅，咁跟住然之後你可能就係一路錫佢咯，沿住條頸啦，耳仔側邊啊，沿住條頸一路錫到佢， 跟住隻手學翻佢揸佢。 是啦冇錯啦呢、這個 moment 呢我是絕對唔會搞佢個嗰碌棍嘅。 咕咕。 我係唔會嘅。因為好似即係睇書呀、啊、或者聽聞啦佢哋講返就話你第一時間去掂佢嗰碌棍嘅話呢佢其實係冇感覺㗎。 too bad 㗎。 係啦 too bad, 咁 樣。 咁佢先囉。 係啦你就要喺佢即係上身裏面。 唔係應該要遊下先。下體呢大家下體都要做啲嘢好似佢咁我隻腳攝落去當然冇氣爭啦。 好难摄喎、啊，但系 有啲重要部位之外咧，石嘅时候其实可以扫下佢条腰啦。 啊，系啊， 夹一流，夹一底嘅流， 摸翻佢啦，调翻。 你 用 少 少 指甲， 系啊，一两只，咁样一嘢嚓咁样，好似猫咁样，帮你留翻五条痕嗰啲得啦，以后唔使再嚟啊，你咁 样。系啊，真系喎，扫佢条腰其实都敏感嘅喎， 系啊，呢敏感 缩噶喎，佢哋会 由得佢咯。 嗯， 但系另一只手拍翻埋过嚟咯，由得佢缩，另一只推翻过嚟。 系啊，通常都系做到呢个 moment 啦，做到呢个动作嘅时候咧，我就唔搞佢嘅时候咧， 佢 就会主动噶 啦， 系啦， 出击啦， 到佢主动咁样。 冚你啊！ 又唔好 大力咁揽住你咯， 系咯呢一啲咯， 都好似上下其手下咁。 哦，即系你上下其手完之后，佢就上下其手。 我上身就一路 keep 住，一路 keep 住上身啫。下边我点都唔会掂 佢啦。你有冇贴实噶嘛？有冇 feel 到佢硬唔硬啊？硬未啊？ 我相信又系啊。 咁 调翻转 再咁 样 讲啊？你哋挑逗佢，挑衅咗佢啊？佢个反应会唔会激烈啲咧？ 你 feel 到佢會突然間體溫上升幾度？ 你覺唔覺得佢嗰晚會勤力啲啊？ 通常辣著咗佢，我就唔同佢曳嘅。 辣 著佢，但係特登 玩完啦，係啊！ 即係其實你唔係生理上需要咧，你係心理上需要啦，係嘛？ 原來有少變態。 OK 啦，阿貓都話嘅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實錄嘅佢係 極多啊， 多啊真係多啊。通常你係有需要先會做。 頭先講咗，只不過係少少。 或者可唔可以湊夠一本《孫子兵法》咧？ 36有冇？ 我諗佢玩貴得。 嗰個第一章嚟嘅啫。 我諗佢玩貴得。想知佢點樣玩龜聽返上集我哋而家唔好講住啦。我哋講返而家呢一個引誘對方嘅 topic 先。 我覺得對方會好賣力嘅嗰一晚會係。 嗯。係啦會賣力啲。 因為佢好防下一次佢想我唔想嘅時候咁樣又即係對返我嘅時候我唔騷佢㗎嘛。 捋住嚟囉係。 係呀。 扯住嚟。 係呀有冇試過俾人夾眼㗎。哇唔得啦咁樣即係可能嗰啲呢夾眼 呢。咁少少囉。但幾爽 㗎喎。哇 其實當然不要扯爛曬我啲衫啦，我啲包唔該，每一嘢幫我分開一半，我都帶唔翻， 有扣嘅係， 冷靜啲慢慢嚟啊！ 要话俾原来真系阿猫，原来真系中意呢啲嘅， 变态少少啊，另类啲咯，我觉得系另类啲 啦。玩鬼神六嘅延续版，咁你系咪特登噶？ 咩啫？咩特登啊？ 例如等引诱完佢，等佢粗暴对你咯。 扯爆我啲衫都可以接受嘅，或者点弯再扯烂条底裤咧？ 咪住，你咁讲即系烂过啦啲衫。 好彩冇啫，烂咗佢咪帮我连翻咯，定然 都系嗰句，即系试过啦。 未，爆咗线口咯，咪烂晒嘅。 有冇试过一齐？ 冇啊，冇去到，我唔中意玩 S M 噶。 唔系咯，即系可能对方强硬些少啊，咁嗰啲咧。 强硬些 粗暴少少， 系咯，粗暴少少，我都试过粗暴少少，真系 冇噶， 冇攞啲梳根毛啊！ 唔系我份人比较贱格噶， 我真系情愿帮你死啦死啦！ 唔系，我中意松脚踭啊，虽然手踭都中意，但系脚踭更甚咯。 脚伸去边度啊？ 唔使噶，佢擒你嘅时候，你一向上身。基本上有七成 防狼就系话你 七成都中 意，威慑嚟噶呢啲系。 喂 ，Sam Sam 嘅啫嘛，哇！你唔想嘅时候强逼你，咁有咩分别啊？我想问 你， 你识唔识咁拣嘅啫？ 情趣嚟嘅咩？ 哦，咁你极度唔想嘅时候啊嘛，讲紧 极唔系咁唔极度唔想咧？ 极度唔极度唔想啊？ 系咯， 唔极度唔想啊？咁啊，扮唔骚佢咯， 扮嘢扮唔骚佢。 系啦， 心谂你快啲啦。 系啦，但系咧，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会做一两嘢去挑逗佢咯，你明唔明啊？唔觉意 high 到啊，嗰啲咧， 好难喎、啊，扮晒嘢唔觉意。 会嘅，你一定有噶，点会唔？ 我未试过扮嘢唔觉意喎，因为 一定唔觉意啦。 即系点样唔觉意啫？ 扮国字， 你系真系用脚噶，你明唔明啊？ 唔明， 玩脚， 唔系即系你只脚会 high 到佢诶 ，high 下佢个姑姑啊嗰啲咧，即系可能我哋高。可能我哋內側， 哎呀， 仲要內側 ，OK？ 有啲難度，咪試下俾我睇。 好難喎、啊，佢同你差唔多高就得。 佢高過你，同我差唔多高。 高過你點坐上去啊，大佬？ 我高咁多，跟一嘢批咗落去。 咁你要練下啲柔軟體操咯、啊。 好難喎、啊，真係，我要咁要揾一個同我差唔多高先可以，即係做到你呢、這個。哦，呢、這個動作啦， 唔係咁你可以踢高啲，你個腳 踢高啲， 你個腳踭唔係去到九十度咁，你可以超過噶嘛， 控制唔到， 佢應該都係玩開咧跆拳道嗰 大咯，踩噶，一嘢踢咗佢腳啦， 佢都唔係右到踢， 就企起身嘅一字馬啊嘛， 反咯， 呢個完全係一人有一本書啦，一個就係嗰啲防狼術啦，一個係嗰啲玩龜術咯，係咯，我冇啊呢啲嘢，真係冇啊呢啲 係，即係人哋用粗口鬧你點樣答人嗰啲咧 ，OK 噶， 我知， 咩一聲我可以吹到佢。 我知道我知道， 系咯，即系啲人咧咪好中意揾阿妈嘅。我试过细个嗰阵时试过啦，有人咧即系我哋总之系我排队打电话，咁有人打我尖，跟住我已经系好有，你知道我几有几斯文噶啦 ，OK。跟住之后 讲话人哋形容过你一次就 系啦，系咪第 一 次啊？ 但我经常形容我自己 ，OK。呢、okay. 个名词系用形容我自己嘅 ，OK。 咁跟住之后我同佢讲，我话可唔可以我打先？即系我都已经唔系。好語氣㗎喇。跟住佢話點解，我話我排先。跟住之後佢就搵我阿媽喎。佢話佢搵我阿媽喎。跟住之後呢我就好火滾啦。咁梗係唔係呢句啦，最出名嗰句啦。全世界都識㗎喇，其實嗰、okay. 句廣東話全世界都識㗎喇。咁跟住之後呢我好慶囉。但我慶得嚟我唔係鬧返佢囉。我話乜你有㗎咩，有咪出嚟拎出嚟大家欣賞下囉。跟住佢再講，跟住我話都话叫你有拎出嚟咯，得个讲字有咩用啫？拎出嚟啦，大家一齐睇下咯。太细我妈唔要噶，跟住嗰条仔系完全唔出声走咗，完全系唔出声走咗， 好惊咯，会系都冇谂过你会咁样讲啦。 我都好欢迎咧啲听众咧留言俾我哋咧，睇下点样挑逗另外一半咯。因为我哋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 帮谂留言啦。 系咯， 咁今日。今日讲到呢度啦，咁 好啦，拜拜。